佛经故事，剧名叫做《提案之争》。 安啊，啲雨越落越大。 系啊，佛陀，好大雨啊！不如搵个地方避下雨先，唔好行住咯，好嘛？ 唔好，唔好停低，仲要行快啲添。 仲要行快啲添啊？ 系，因为我哋要到菩萨国嗰边，要经过一道石桥。 哦，到菩萨国要经过一道石桥嘅咩？ 系啊，啲雨已经落咗三日啦，河水高涨，迟下可能会浸过桥面嘅。嗰阵就冇路行噶啦， 咁唔知可唔可以坐艇过去菩萨国嘅咧？ 天色晴朗嘅时候系可以坐艇过去，但系而家水涨，河水流得好急，船夫都唔愿意撑船，因为好危险噶。 咁啊，真系要行快啲啦，佛陀。 安娜，后边啲比丘唔知会唔会赶得上，你催下佢哋啦。 哦，系佛陀。 各位尊者。大家行快啲啦！ 佛陀啊，路上水浸，桥面已经浸咗水咯噃。 系啊，大家要小心至好啊。 哎呀， 柯南，好声啊！点啊？有冇扭亲脚啊？ 冇事，不过扇一扇热脚，几乎跌低啫嘛。好彩企得稳。 好啦。而家过咗桥，要转弯啦。 要行边边先啱咧，佛陀。 跟住我行。而家上石级啦。 要上石级啊？ 系，要行好多级石级嘅。 佛陀啊，呢度啲石级咁特别嘅，又阔又大，唔同普通嘅石级喎。 当然啦，因为呢条系堤岸，建筑喺河边，所以一定要坚固。又阔又大的石头先至够稳阵嘅， 系噃，原来是石膊嚟噶，咁阔大的石膊都有嘅，咁啊好大工程， 系啊，工程好巨大，听讲当时动用几万工人，用咗几十万嚿石头，倒咗几万担泥浆落去。你话几大工程啊？ 咁就犀利啊！我谂建筑咗好耐噶啦， 嗬？系啊，听啲父老讲，呢条石膊建筑咗好耐，断断续续起咗差唔多十年啦， 成十年啊！佛陀啊，唔知呢条石膊有咩作用？系咪要嚟阻止啲潮水泛滥啊？ 冇错。呢条石膊建筑之前，呢度原本系平原，直通东部，属于菩萨国所有。河水嘅冲积地十分肥沃，农作物好茂盛嘅。 咁啊，真系好啦。 不过有个缺点，就系喺春夏季之间，雨水多嘅时候，河水高涨就会泛滥。嗰阵时，河水流入平原。将田地淹没，连植物都浸埋， 咁啊真系可惜。 等到雨季过咗去，河水退咗，留低一片肥美土地，嗰阵又再耕种。 佛陀，咁样都系嘥咗雨季嘅时间呢？ 系，你讲得啱。初时地方嘅居民筑起沙包，堆起石头，用嚟阻止河水流入嚟。 咁唔知呢个方法有冇作用 呢？有，河水受到防拦，就唔会浸入平原，土地受到保护，咁即系四季都可以种植啦。 咁呢条石膊真系好有作用喎， 所以后来官府不断将石膊加高，又起阔啲，就成为而家嘅堤岸啦。 唔怪得条堤岸咁坚固咧。形势又咁宏伟，唔知呢条堤岸有几高几长？ 呢条堤岸大约有200尺长，30几尺高。 工程真系好大，好宏伟。 柯南，停咗雨啦。 你剥咗件蓑衣啦。 啊，雨过天晴，都唔使着住件蓑衣啦，咁重。 啊，你睇下堤岸嘅农庄同埋田野。 系啊，佛陀，喺呢度望落去，一片青绿，仲有一堆堆大大小小嘅屋添，有几条村落噃。 系啦，嗰度嘅田地同埋人口，都全靠呢条堤岸保护咋。 呢条堤岸真系有用，可谓功德无量。 系有用，几有用。 佛陀，你好似有啲感慨咁喎。 可惜系纷争之缘。 纷争之缘？有人争呢条堤岸咩？ 安南，我哋唔好讲呢啲嘢啦。睇下后边嘅比丘行紧嚟未？ 哦，我哋要行去边度啊？ 由呢条堤岸行落去，我哋经过农村，然后到达京城。 你哋唔使叫啦，我哋系好人嚟噶。 安南，呢个农庄好多人住，鸡犬相闻，几热闹。 系啊，佛陀，真系好热闹。 妈，你怎么喊得咁凄凉啊？ 奶奶。阿仔， 家嫂唔使你抱咯，你快啲入去睇下娘啦，佢就嚟要出发咯，你哋夫妻都要倾多一阵啦，以后你哋都唔知几时先再见噶啦。 系啊，阿娘话要见下个仔，锡下佢添噃， 锡下佢添。是要要锡多几胆添啊，怪算怪算你条命真系苦咯，你条命做乜咁惨啊？ 奶奶，你等下先，你坐低先啦。 得啦， 母亲， 阿娘， 阿娘， 母亲， 阿娘， 阿娘。唔好喊啊，就唔好喊啦，仔， 乖仔， 乖孙，阿娘真系阴公。 阿娘，你几时翻嚟啊？ 咦，佛陀啊，嗰家人唔知因为咩事咁伤心呢？ 生离死别。众生都受尽恩爱别离的痛苦了。 咩话佛陀？你话他们生离死别，他们有远行呢？究竟哪个有远行啊？ 是那个后生仔。 哦， 安南， 吓， 我们行快啲，不要骚扰人哋啦。 是。 佛陀， 系啊，系佛陀啊， 系啊， 后面嗰、那个，后面嗰个就系阿难尊者。 佛陀，佛陀，尊者啊，尊者。 佛陀啊，嗰、那个白衣婆叫我哋噃， 系，我哋行埋去睇下有咩事咧。 哦， 佛陀，佛陀， 几位事主，你哋有乜嘢事啊？ 佛陀。我个仔就嚟要出征，要去打仗啊！ 出征打仗。 是啊，他要出征，我是要打仗。 母亲，你不要这样啦，佛陀是沙门专心修道，他不会理世事的。 佛陀不理世事的？佛陀，我想请你留步啊。 好，施主，你有什么事不怕说？ 母亲，你不要阻住佛陀赶路啦。 哎呀，娘，你不要阻住我啦。我不是说阻住佛陀赶路，我想佛陀帮我们祝福一下。 是啊，我煮了些糖水要来拜祭天地的，请佛陀主持祝福啊。 主持祝福好啊，不过佛陀，你肯不肯为我们祝福啊？ 哎呀，肯不肯啊？ 好，我同你们做祝福啦。 哎呀，咁就好咯。佛陀，多谢晒你，多谢晒你。阿娘啊，嗱，你快啲帮阿家嫂拎嗰啲糖水出嚟啦。你哋要分够三碗先得啊。 知道啦。 好啊，奶奶。 家嫂，嗱，你俾个仔我抱啦。 哦。 佛陀，尊者，你哋请坐啦。嗱，请坐呢度咧，喺树荫下边，阴凉啲嘅。 系啦，施主，你个仔几时起程啊？ 唉，佛陀，我个仔一阵间就要集合，我个仔呢一批系最后嘅一批嚟噶啦。 打仗系几时嘅事啊？ 我都唔知噶。不过保甲长嚟话，佢话要抽壮丁出征，又限时限刻。呢前几日啊，已经有好多人分批出发咗噶啦。我阿娘呢系最后一批噶啦。 咁你又知唔知为咩嘢事要打仗呢？ 好似话为咗嗰条堤岸、啊。呢就上面嗰条石驳啊， 为咗嗰条堤岸 啊，佛陀，纷争之源啊， 系世上美好嘅事物，往往成为纷争之源，真系可惜啦。 咁咪咯，成日都喺度争斗。不停咁样打仗，难为我哋呢啲老百姓嘅啫。 施主，你嘅祖先有冇份去打仗啊？ 点会冇份啊？呢，我个家公，我阿爹都阿妈去过打过仗噶啦。 咁你丈夫呢？佢有冇去打仗啊？ 我丈夫都有去打仗。他还在战场上死了现在轮到我阿娘、不是大家来试拿到口水讲过错 施主你不用这么难过的 母亲糖水煮好我们拿个三碗出来、 奶奶放在哪里、 家嫂你挤在这里呢大石头上面那里得 了、 佛陀，唔该你同我哋做祝福嘅仪式啦。 好，皇天后土，祝福一切生灵。 阿娘，你仲企喺度做咩啊？个个都齐集晒，净系等你一个人喺度同家人欢聚。你仲企到？ 将军，我唔系， 将军，你唔好啊！我哋做紧祝福仪式，我哋请佛陀主持，系阻咗你一啲咁多时间，你原谅我哋啦，将军你唔好拉入去啊！ 军令如山，冇得讲，兵事违法就要军法从事，走！ 哎呀，冇啊，冇啊，将军，冇啊，你原谅我哋啦， 我跟你走， 啊、 你冇 啊， 你 我跟你走。 宽恕， 宽恕下啦，将军。 打仗系咁样噶啦，你哋识乜嘢啊？吓，即刻起程。吓， 将军，我可以跟你一起行吗？ 佛陀，你是修道人，兵凶自危，不适宜你在战场出入。 将军，我想见国王，听说他已经来了这里。 见国王？是啊，他是来了这里，他现在周围巡视着提案。 好，那我自己上提案见他。 啊，佛陀啊，我陪你去。 哎，不用了，大王就来经过这树，你等着啊，你不用去提案了。 好，那我就行埋去见他了。 哦，大王， 佛陀，你好嘛？ 大王，佛陀话要见你啊！ 好啊，佛陀，我都好耐冇见你，好想见下你。 大王，好难得喺呢度见到你。 不过，佛陀，你一定又唔高兴，因为我哋又要打仗。 大王，呢啲唔系边个高兴，亦或边个唔高兴嘅问题。只是适不适当的问题啫。 啊，佛陀咁讲系咩意思？ 我以为凡事都应当权衡轻重，譬如死有轻于鸿毛，亦有重于高山。大王为咗一条提案而大动干戈，死伤咁多人，咁请问有咩益处呢？ 是就是没什么益处的，这层我都知道。不过如果不争断这里提案的权，那将来被敌人控制，那时就会被人作崩提案，那就会泛滥淹没田园人畜的了，到时就作弊家伙。 没错，不过凡事都可以商量，可以谈判的。请问你跟敌人谈判过没呢？ 啊，哦，那又没吧。 咁点解大王咁轻举妄动就大动干戈，调动军队出征呢？ 唉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想先声夺人啊嘛！ 大王，凡事不宜鲁莽，兵凶战危会死好多人，又会造成好多孤儿寡妇，损失重大噶。 咁又系， 大王。战争时机未到，不如暂时驻兵，同敌人谈判过先至再讲啦，好吗？ 敌人都未出现，是我自己心急啫。 哦，咁你系咪终止抢夺提案呢？ 我都有咁嘅意思， 即系唔打仗字啦，系嘛？ 系咁上下 啦，大王。咁就恭喜你啦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大大吉祥。 吓，唔打仗啦？真噶？吓，阿娘啊，咁你仲使唔使去集训啊？ 我谂要啩。 哎呀，法陀，唔该你劝下大王，叫佢唔好抽壮丁去集训啦。 施主，呢样就唔得嘅。所谓居安思危，而且保卫国土。是国民的责任。阿良，你去啦。 是佛陀。 平安去，平安返。 哎呀，这样是真的祝福了。